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4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纪念南朝鲜光州人民起义36周年。